想把自己完全沉浸在这样的音乐的尾奏当中，要好像潮水在身后一点一点推着你向前走的感觉。我第一次听这首歌 Richard Holly 的 The Ocean 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等我老了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再带着比如说入耳式的耳机很能够听清楚耳机里面的音乐的时候，旁边可能就特别需要一个老式的放唱片的点唱机，那个时候从老式唱片里面传来的歌声声音或许就该有这么样一首歌 The Ocean， 来自于 Richard Holly。 而他的声音特别像像极了潮水涌动的时刻给人带去的那样一种冲击感，还有内心被震撼的一种感受。我想如果你喜欢刚才这首歌，喜欢刚才的歌声的话，记住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Holly。 这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歌手、吉他手、音乐创作人、词曲创作者，一个非常棒的摇滚吉他手，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唱作人，当然他也是一个可以用音歌声来抚慰人心的绅士。下午的3:07，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此刻的收听。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上下两首歌的时间，我要走的是跟他们一样的深沉的路线。有请小哥费玉清。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随你跳。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费玉清版本的一次就好，

雅的见证着爱的时刻。轮到我再打个数牌，跟着我唱和，请发挥同理心，看管火台车，丢形象，丢规则，弄火我认可。现在起，个爱收养才叫独特。别生气，别再说我们哥哥不如我给你大哥。别生气，我们为这是个空谈话不负责。现在起，你只会该无论原则，写成一首我们爱的 Beautiful Girl Girl Girl， 爱你爱到疯了 Girl Girl Girl， 没事一起来打个 Beautiful Girl Girl Girl， 交换爱的心得，爱得多深刻，用手爱了 Beautiful Girl Girl Girl， 爱你爱到疯了 Girl Girl Girl， 没事一起来打个想着多么快乐，每一滴爱抱来打个饱嗝，优雅的见证着爱的时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刚才小猪罗志祥这首爱的主打歌，很适合这个时候送给在微信平台上面来报道的诸位，有人是带着午餐的饱嗝下午茶的茶格来报道了。 左左左左边左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有时灵光一闪而过，牛的也吃苹果，我的念头 唱 Sing with me。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这是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我用这首歌也问候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来报道的诸位，像费劲啊还有是不用闹铃提醒已经可以准时在收听节目的静静，还有说打卡就来打卡的吃肉的皮皮，还有以及很久都没有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小姑娘。我不知道诸位在过年期间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真的是过年是一年当中最容易花钱的时候，因为你会觉得花钱完全是不用过脑子的，怎么样都觉得花钱是很痛快的事情。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如果你最近都有看他几场竞演的话，一定对他无与伦比的歌唱能力所折服。 Jessie J It's My Party。师姐唱歌真的会 crazy， 所以我觉得我在直播间的时候很想关了话筒跟着一起来唱，但还好我要刻意的去看一下有没有摁开 ON 键，就是千万不要再出现昨天这样一种想要练唱，但是不小心把直播的话筒打开漏怯的这样一种状况。好了，在一首劲歌热曲之后呢，我们稍微把情绪放下来一些些，而同时呢，你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

的故事。本来在放这首歌之前，我很想说的是，其实关于过年的事儿和2018年过年的故事，可能我们都暂告一个段落了。 也无风雨也无晴，谁知一望烟雨一晃。 可能这个过年的故事要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肯定又多了很多个。而且呢，我们很多人对于家、对于家人那份感情可能又沉甸甸了一些。打从今儿起，我这个 DJ 呢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因为在我的职业履历当中，我又放错了一次歌。不过没关系，我相信可能 每个人的脸都变亮， 我们都爱这个错， 不也不在乎。曾经是你的双手拉着我，一次一次温暖我。纵然时空会变，你不在身边，天涯海角已走遍，山盟还是不曾遥远。是谁的错？是谁的错？谁都不曾恨过。是谁的错？是谁的错？悲伤早已微弱。哦、oh, oh, ，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爱你爱我，是否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每个人的脸都变了，不哭不笑也不在乎。曾经是你的双手拉着我。一次一次温暖我，纵然时空会变，你不在身边，天涯海角已走遍，山盟还是不曾遥远。是谁的错？是谁的错？谁都不曾恨过。是谁的错？是谁的错？悲伤早已微弱。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爱你爱我，是否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我一点也不曾放纵自己，难得你相信，相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激情。平凡地用心爱你，曾是你给我最美的注意力。 错，谁都不曾恨过，是谁的错，是谁的错，悲伤早已微弱。哦、oh, oh, 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纵然时空会变，你不在身边，天涯海角已走遍，山盟还是不曾遥远。 我们都爱这个错，本来是张信哲1989年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林隆璇的版本。这首歌在1990年的时候还曾经出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当然那个版本是张明敏演唱的。其实未来做音乐 DJ， 可能我想多多少少每个 DJ 可能都犯过错，都曾经放错过歌，但是没成想今天这是误打误撞哈，犯了个错，放错了歌，但也却正好造就了这首歌出场，哎，出的还挺对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吧，来听 Emily Big Big World。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Follow my lead. Well, I 说故事呢，总需要一个不一样的开始，以及中间意想不到的转折，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故事就变得更加的丰富了。谢谢你的诠释，没想到今天下半时段开场的一首故事，还是真的奠定了整个下半时段的基调。当然了哈，没这样的放错课的话，我也没有这么多话要说。有请徐婉婷。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 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 3:54，马上要结束今天正月12星期二戴一在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的直播时间。我没好意思说他们给我起个外号叫二姐，所以今天犯点小错也是对了这个二字了。好了，用这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梦醒时分结束今天直播。大梦初醒才想要说哎呀领导在办公室听着呢。好了，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明天见。 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